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张仲景是我国古代的一代名医，被后人尊为医圣。《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的医学名著，是中医理论和临床的经典。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和中医，也同样影响了世界医学界，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行医和教学实践，形象讲述千古名医张仲景的医学思想和杰出成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医的无穷魅力。那么张仲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为什么同时感冒的夫妻两人却要用不同的药方？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代名医？张仲景到底为中医做出了哪些杰出的贡献？请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讲述《千古中医故事之张仲景医圣之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在上个世纪末，这话听起来好像很遥远，实际上就是1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北京有一次流感，就在这次流感的过程中，有一天我在门诊来了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这个女的说：“大夫，我们俩都感冒了，您开药的时候用我的名字，药量大一点，煮完了以后我喝一碗，他喝一碗。”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啊？”他说：“我是能报销的，他是不能报销的。”我说：“你们俩能吃一样的药吗？”他说：“我们俩都感冒了，都是流感，怎么不能吃一样的药呢？”我这个时候就看病人的具体症状。这个男的呢，鼻流清涕，特别怕冷，有发烧，全身疼，嗓子痒，咳嗽，没有汗。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是风寒外感。这个女的呢，嗓子肿痛，咳嗽吐黄痰，发烧明显，怕冷不太明显。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这是风热外感。我说他得的是风寒外感，你得的是风热外感，他需要用心热的药，你需要用心凉的药，你们俩怎么能吃一锅药呢？这个女的马上接我的话茬，她说：“大夫，不对呀，说不瞒您说啊，我们俩刚结婚20天，我们同睡一张床，又同吃一锅饭，他怎么得的是风寒，我怎么得的是风热呀？”我那个时候看病，周围有几个学生，这个几个学生也纳闷， 都是同样的环境，又都是流感，怎么一个是风寒，一个是风热呀？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你们两个的体质不一样，所以都得感冒以后，你们对这个致病因素的反应状况不一样，就出现了不同的临床表现。我就说这个女的，我说你呀，是一个阴虚阳亢的身体素质，你平常就容易心烦急躁，容易风风火火，性格外向，甚至有侠肝义胆。他瞪着眼睛看我说，你会算命啊？我说我不会算命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性格呢？我说阴虚火旺的人就是这样的脾气啊。所以我说你从小一得感冒就往嗓子走，我说你的扁桃腺炎以前是不是经常犯？他说大夫真是这样，我从小就经常犯扁桃腺炎，经常发烧，几次到儿童医院要做手术我害怕，结果到现在也没摘掉，现在一感冒还上嗓子。我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位小伙子是你的先生。我说他是个阳虚的体质，平时手脚偏凉。他说对，他的手脚都比别的男的手脚凉。人家这个女的真是心直口快啊，说我的那些女伴们都说结了婚之后都是男的给她暖被窝，可是我倒好，我的给她暖被窝。我说你这个先生啊，这个性格内向，这个思维周密，我没好说他思维迟钝啊，动作和语言沉稳，我没好说他迟钝。所以他这样的性格，他这样的身体素质是一个阳虚阴盛的身体素质，所以他得了感冒以后，他就容易从阴化寒，所以他的表现呢就是一个风寒外感。因为你是阴虚阳盛的，所以外来的致病因素呢就可以从阳化热，所以你得的就是一个风热外感。所以中医在诊断这个病的过程中，并不是看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什么样的流感病毒，它是看这个机体对致病因素的反应状态，这个状态更能够切合这个病人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说你们俩现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能吃一样的药吗？他说哦，所以我们第一天用的同样的西药没有好，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用的您某一个医院的那个协定处方那个药，哎，又烧又没有退，那大夫咱也甭管报销不报销了，你给我们俩开药吧。那么我给这个男的开的是心温的解表药，给他开的是心凉的清洁药，就每人开了一副，当然吃一副药这个病就好了。所以这就叫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更能够针对病人的当前的实际情况，甚至包括他机体对致病因素的反应状态在内。也是十多年前，医学界呢召开过一次国际的医学的学术交流会，在这次交流会上，很多国家的医生讨论了很多关于医学界的很重要的议题，其中有个议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哪一个更先进，哪一个更优化。那么所谓群体化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这些人都得了某种病以后，那么医生呢都用同一种方案去进行治疗。所谓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说虽然这些人都得了同一种病，但是医生要根据这些人的性别、年龄、个人的心理状况以及对疾病的反应状态，制定出针对一个个体的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这两种治疗方案中医和西医都在采用。 其实这种最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方法在我国已经延续了1800多年，它就是由我国名医张仲景创造的，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国际医学界的公认。那么名医张仲景生活在什么时代？他在医学上的贡献还有哪些呢？ 他和大家特别熟悉的曹操，那个易中天老师讲品三国多讲到曹操吧，张仲景比曹操大5岁，张仲景比刘备大11岁， 所以他和曹操，他和刘备，他和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张仲景，他的名叫姬啊，姓张名姬，仲景是他的字。他生活在东汉末年，他的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150年到219年。在历史书上，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没有张仲景的传记。在宋朝，国家组织了校正医书局，那么校正医书局呢，就校定了《伤寒论》，就是校定了张仲景流传下来的著作。那么校定这些著作的过程中，这个国家校正医书局的医官们写了一个序，这个序里呢引了唐代甘伯宗的《名医录》的一段话。这个甘伯宗的《名医录》现在我们也看不到了。那么这段话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张仲景，汉书无传。”我要说明的是，这个汉书在这里应当是指的《后汉书》。见《名医录》云，《名医录》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唐代甘伯宗所写的那本书，说是南阳人，名姬，仲景乃其字也。啊，仲景是他的字。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他是东汉末年人，也就是三国时期的人。他的家乡在河南省现在的邓州市境内。张仲景没有上过大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学。那个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的那个写的那个序言说，他是跟师学的医，学的中医。他跟的谁呢？跟他同乡的张伯祖学的医。张伯祖也是很有名的医生了。从对医学的贡献来看，张仲景的功绩远远要高于他的老师，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至于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孝廉是什么？孝廉是当时社会授予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廉洁奉公的优秀青年的一个荣誉称号，所以他不是个官职。那么政府在选拔官吏的时候，就从这些孝廉中，也就是说从这些优秀青年中来选拔。所以张仲景在年轻的时候被乡间推举为孝廉，这个事情是可信的。至于官至长沙太守，在历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个长沙在东汉的时候是归荆州所管，长沙太守在历史上、史书上都有记载。你比方说孙坚做过长沙太守，那是谁呀？那是孙权的爸爸。这个史书上没有记载张仲景什么时候做过长沙太守。有人就推测了，因为这个长沙太守的记载他之间有几年空缺，所以说就可能是说在这几年空缺之中张仲景做的太守。而且接着就推测了，张仲景又写书又看病又做官，他怎么能忙得过来呢？啊，就说张仲景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不办行政上的事情，开开大堂让百姓们到大堂里看病。所以现在把药店的医生叫做坐堂医，这是从张仲景流传下来的。说张仲景后来啊，觉着做官嘛，不如当医生能够直接为百姓们服务啊，那个服务的更好，于是乎就不再当官了，就去当大夫去了。正因为在历史上有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传言，所以后来的医生都用长沙来作为张仲景的代称，或者作为张仲景著作的指代。这一点啊，我们应当知道。所以以后你们有的时候要看到某些医学书上说长沙怎么说，张长沙怎么说，那就是指的张仲景。 关于张仲景有不少故事传说流传于后世，这些故事不仅流传于民间，在一些医学专著里也有不少记载，并且还有不少的证据。 关于张仲景治病的故事真的有不少传说。有一次张仲景河南人呢， 他去采药，河南有个桐柏山，他就到桐柏山里采药，就碰到一个山民找他看病。这个仲景给他摸完脉了之后就问他说，先生，您的手腕为什么有瘦脉？瘦是野兽的瘦。你看张仲景够大胆的，说你的手腕为什么有瘦脉，有野兽的脉。所以这个人呢就如实以对，你看大夫都看到了自己的底细了。他说，我呀是山洞里的老猴子。这是不是和我们今天要在神农架找的野人有关，我不知道哈。说我是山洞里的老猴子，我这些日子这个身体实在不舒服，所以你给我看看。张仲景听完了之后摸完脉看看舌象，就从他的药包里啊拿出了一丸药给他吃。他吃完这丸药之后就好了。第二天，这个山中的老猿猴扛了一块大的木头来见张仲景，因为张仲景在桐柏山采药，他就住在山里。他说，非常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啊，小意思，我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回报，我这口木头呢是经历了10000年以上的桐木，这是很珍贵的木材，能干什么？能做乐器。于是张仲景就请人呢做了2把古琴，这个古琴还有名字，一个叫古猿，一个叫万年。在中国音乐史上，这2把古琴的名字就记载了一个叫玉汝明所写的古琴书里。 这样的故事传说当然是在赞叹张仲景医术的高明，而把更为神奇的传说变成梦境并写到书里，更是对张仲景医学成就的赞誉。因为不管传说多么离奇，他所表达的民意民心却是真实的。那么关于张仲景的离奇传说又会被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在清代的康熙年间，有个人叫徐中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金匮要略论著》，《金匮要略》也是张仲景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有个读书人叫冯应敖，他得了一个重病，身上一阵冷一阵热那么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治好，把他烧得呀昏昏乎乎的。那天夜里他自己觉得这个神志不清，昏昏乎乎，眼看就要不行了就慢慢的进入梦中。就在梦中呢，就飘飘悠悠的来了一个神人，这个人穿着黄色的衣服，戴着黄色的帽子，然后就用手摸他的全身。摸完了之后呢，这个冯应敖顿然觉得全身特别的舒服，他又惊喜又害怕，他就问他，您是谁呀？为什么来给我治病啊？那个穿着黄衣服戴着黄帽子的那个人就说了，说我是南阳汉长沙太守张仲景，说我今天跟你治病是因为我也有尴尬的事情需要你帮忙。说什么事情我能帮得上你的忙呢？说南阳城的正东4里路，那个时候还没有公里的含义，所以4里就是4华里，有一个祠堂，这祠堂的后面77步有我的墓，你看距离说得很清楚，过几年以后会有人在这个墓上挖井，你呀要到那儿把它阻止他们，不要让他们挖，因为那是我的墓啊，你同时呢把这个墓和祠堂整修整修，这就算对我的安慰。说完了飘然而去。冯应敖醒了之后出了一身大汗，烧也退了，身上也舒服了，也非常高兴，但是梦中神人的嘱托他不能随意忘记啊。过了几年他真的就到南阳城东，真的就发现了这个祠，这个祠的后面77步正有几个这个园丁，袁术说叫园丁，也就是农民了，但是打井。他走过去一看，正好挖出个石碑，这个石碑上写着什么呢？写着11个字，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这个石碑现在还有没有？放在了哪儿？这个石碑现在还有，就放在了河南省南阳市的医圣祠，到现在已经500多年的历史了。 遗憾的是这个诗碑没有属立碑的年代，也没有属立碑的人。1981年，医圣祠在整修的过程中就把这个墓碑往下挖一挖，往下一挖发现下面埋这个碑座，这个碑座的一边写着四个字，咸和五年。咸和五年，这不是就有年号吗？咸和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年号，咸和五年就相当于公元330年，离张仲景公元219年去世也就是110年左右。如果这个墓碑真是那个时候立的话，那张仲景做长沙太守可以说这是个物证。可是大家后来发现这咸和五年这四个字啊，它不是正正经经的刻在这个碑座的中间，字体歪歪扭扭放在一边，就好像这个刻石头的这个工人呢，是他这个铁笔的时候随意所为。更何况这个碑座是汉白玉的，这碑体呢是青石的，从风化的程度来看，那个碑体显然要比碑座晚。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墓碑和看到这个碑座所刻的咸和五年的这些专家们，很大一部分人就想以此作为证据来说明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至今也没有更为确切的证据，而张仲景做没做过太守也丝毫不会影响他的伟大，因为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他留给后世的恩赐。在张仲景逝世1300多年后，人们把最高的赞誉送给了他，尊他为遗圣。而更多的故事传说也充分证明了张仲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终点却是我。

它不是正正经经的刻在这个碑座的中间，字体歪歪扭扭放在一边，就好像这个刻石头的这个工人呢，是他这个铁笔的时候随意所为。更何况这个碑座是汉白玉的，这碑体呢是青石的，从风化的程度来看，那个碑体显然要比碑座晚。所以当时看到这个墓碑和看到这个碑座所刻的咸和五年的这些专家们，很大一部分人就想以此作为证据来说明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至今也没有更为确切的证据，而张仲景做没做过太守也丝毫不会影响他的伟大，因为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人们真正感受到了他留给后世的恩泽。在张仲景逝世1300多年后，人们把最高的赞誉送给了他，尊他为一圣。而更多的故事传说也充分证明了张仲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晋朝有一个叫黄埔密的，他写过一本书叫《针灸甲乙经》，是针灸著作的经典。在这本书里，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说张仲景遇见了侍中王仲宣。侍中是什么呀？是皇帝的贴身随从，是皇帝的秘书，可以出入宫廷，可以参与政事，所以是一个很亲近中央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但是这个王仲宣这个时候还不是侍中，张仲景见到他的时候，王仲宣只有20岁。张仲景一看他，哎呀，小伙子，你身体可有病啊，你说谁愿意让人一见就说你有病啊，说你20年以后你的眉毛都会掉，眉毛掉了再过半年你就死了。这个王仲宣一听，我20岁年年轻轻的，你是咒我呢你还是忽悠呢？张仲景还接着说，你要想免除这个病灾，你需要吃我的50汤。这个王仲宣就更觉得这什么意思，这张仲景随后从药包里把这个50汤给他，也没有收他的费。王仲宣心里就很不高兴，就没有吃他这个药，说我好好的20来岁吃你的药干什么呀。过了3天以后，张仲景又看到了王仲宣，就问他，我给你的药你吃了吗？王仲宣吞吞吐吐地说，啊吃了吃了。哼，看你的气色，你根本没吃我的药，你这个小伙子呀，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生命就这么轻视。所以王仲宣没有听张仲景的话。过了20年，他的眉毛真的掉了。眉毛掉了之后，过了187天，半年稍稍多点，王仲宣真的死了。王仲宣是什么人？王仲宣姓王名粲，就是王粲，字仲宣。他开始的时候是投奔刘表的，刘表没有重用他，后来又转投奔曹操，曹操对他很重用，后来一直做到侍中。那么曹操为什么对他重用呢？因为曹操是个文学家，他很爱有才华的人，而王粲、王仲宣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属于建安七子之一。他和曹植，就是曹操的儿子，也是很有才华的曹植，并称为曹王。王仲宣生于公元177年，比张仲景小27岁。他死的时候，死于217年，死的时候真是41岁。但是这个事情也经不起严格的推敲，啊，是什么病，在20年前就能预测他眉毛20年后会掉，啊，经不起严格的推敲。王仲宣虽然确实是41岁死的，但是他的死因，很多人认为那是死于传染病。 为什么关于张仲景有这么多神奇的故事？是因为他医术高超，悬壶济世，能为百姓解除病痛，深受大家爱戴。 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故事当作历史，但这些故事正是被他救治的病人们和后人们对一代神医的赞叹和尊崇，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口碑。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和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位千古名医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王仲宣，他就写过一首诗，描写他当时逃荒逃难时候的情况。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鸡夫人，豹子弃草间。出门一看到不是满地庄稼满地碧绿，而是看到了白骨满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鸡夫人，一个面黄肌瘦的面有菜色的妇女，豹子弃草间，把自己怀中抱着的孩子就扔在了草丛中。不闻号啼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回头听听孩子哭啼的声音，擦擦眼泪，自己走了不回来了，为什么作为一个母亲这么狠心呢？未知身所往，何能两相完。不知道我活了今天，明天能不能活下去，怎么能够让两个生命都完整的活下来呢？你看，这是王粲、王仲宣见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张仲景的生活时代背景具有两个特点，那么第一个特点是战争连年不断。大家知道三国时代，从黄巾军起义到董卓之乱，以后到天下纷争，三国啊鼎立，战争连年不断。那么战争连年不断，生产力遭到了破坏，生产水平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抵抗力就下降，就容易爆发传染病。所以古书常常记载，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张仲景生活的第一个特点。张仲景生活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天灾。张仲景在世70年，我查过这70年的史书，在史书上记载的大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冰雹、地震、蝗虫、龙卷风、泥石流、雷电、海水倒灌、河堤决口，几乎我们能够想到的自然灾害那个时候都出现过。而且这些自然灾害能够记入历史的正史中，说明这些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它不是局部的。自然灾害也破坏了生产力，导致生产水平下降，导致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抵抗力降低，也导致了大量的疾病的流行。所以古人就有大灾之后必有大病的这个说法。史书记载，当时的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病啊，不是因为战争死的，就是因为疾病死的。那个史书上还说，中原大地白骨萎集，人香尸淡，说广阔的中原到处可以见到白骨，而且到人吃人的地步。张仲景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他自己说，余宗族数多，项羽二百，建安近年以来犹未失人，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妻。说我的家族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曾经有过200口的人，建安近年以来犹未失人。说建安元年以来，建安纪年，建安元年就是公元196年，从公元196年以来不到10年的时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我这200多口的人死了三分之二。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呢？伤寒十居其妻。仲景这里所说的伤寒是指的传染病，是指的外感病啊，十分之七的人都是死于这个病。大家想一想，张仲景作为一个医生，他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他 看到大量的亲人和百姓被疾病、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而他在救治的过程中发现力不从心，难以挽回他的生命，所以他就发愤图强啊，立志钻研学术，来创立一条防治传染病的道路和途径。 眼睁睁地看着众多的百姓不断死于战争和瘟疫，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病魔夺去生命，作为医生的他却无能为力。张仲景感到了自己的平庸和无能。动乱的年代呼唤名医，于是他下定决心钻研医术，凭着过人的毅力和智慧，他终于写成了一部医学名著，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那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张仲景自己怎么说的呢？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古人遗留下来的这些医学的经典理论去深入的研究，深入的探讨，对当代和古代人们防治疾病的这些经验、这些方子广泛的收集，这叫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自己接着说，参考了很多书，他把书名都列上了，参考了《素问》《九卷》，这些书名大家肯定都没听说过，但是大家听说过《黄帝内经》啊，《素问》《九卷》是《黄帝内经》中的两大部分内容。八十一难，这是《难经》啊，这些书现在都可以看得到。还有《阴阳大论》，《阴阳大论》现在这本书看不到了，但是在张仲景所写的书里引了一大段阴阳大论的内容。胎炉药录，从名字来看，这好像是妇科的儿科一类的书，或者是还包括了药物治疗一类的书，所以他参考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同时自己呢又亲身参加实践平脉辨证，然后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共十六卷。所以《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医学分了两大门类，一大门类呢是基础理论的著作，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黄帝内经》啊，它是讲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讲的人的生理病理，讲的疾病的致病因素，讲的病理，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上记天文，下记地理，包罗广泛。张仲景那个时候这个书已经有了。另外一部分呢是古人治病的一些经验，那个时候把它叫做经方。那个时候的经方就是经验用方，医生跟着感觉走啊，病人来了说，大夫我头疼，身上发冷发烧，咳嗽喘，医生就觉得啊，我应当用点麻黄，应当用点桂枝，应当用点杏仁，应当用点甘草。那个时候也没有纸张，那医生就把写的这些药呢写在竹板上啊。好，写完了之后，医生都是自己啊采药，给病人拿好了包好了，甚至给病人煮好了药，病人拿走喝了。第二天病人来了，大夫喝了你的药，我发烧又退了，身上又不疼了，也不喘了，你的药可真好。哎，这是我的经验。于是就把这个竹板放在这儿，经验用方，这是通过检验有效的。又有病人来了，全身肿，尿不出尿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尿毒症吧，所以他也开了个方子，凭着感觉给了病人。之后过了几天，家属来了说，大夫，我们那个病人死了。他一看我这个经验不灵，我这可不能流传于后代，就把这个竹板烧了。所以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临床检验而有效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把它叫做经方。张仲景就收集了大量的这样的东西，在结合上理论，他把理论和临床治疗的经验结合起来。哎，原来就是一个凭经验看病，一个是基础理论，两者结合的不好，就是他结合起来，这就开创了 中医临床医学的里程啊，新的里程。所以我们说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 时代的呼唤和个人的努力造就了一代名医张仲景，也造就了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中医的研究著作历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侧重研究病理，一种侧重收集行之有效的药方。张仲景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中医的经典理论与历代经方相结合，写出了千古名著《伤寒杂病论》。然而在动荡战乱的漫长年代里，《伤寒杂病论》却难以保全。在张仲景死后的800年里，经过后人的不懈努力，先后发现了散佚的《伤寒杂病论》部分残卷，人们分别校注，刊印成书，于是写入中学历史课本的中医名著《伤寒杂病论》现在实际上一分为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而这两本医学名著至今仍然是中医药系统的经典教材，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书目。 那么他所创立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个体化的治疗手段，在今天我们叫什么？从张仲景的著作里，我们今天的医生能得到哪些启发？我们用张仲景的理论和方法，怎么样处理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些张仲景没有遇到的疾病？请听下集。谢谢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